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绝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一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央求人家原谅，虽然15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铁买卖。 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年两年至少有3-4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他的眼并没有花，心并没有乱，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需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 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或多受点教育，他一定不会落在这一行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不幸，他必须拉洋车。好，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他的能力与聪明，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做个好鬼似的。生活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18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儿，他几乎全做过了。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做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余所希望的报酬。当然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想了一想，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他有力气，年纪正轻，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有他的身体与力气做基础，他只要试验个10天半月的，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然后去赁辆新车，说不定很快就能拉上包车，然后省吃俭用的1年2年，即使是3-4年，他必须自己打上一辆车，顶漂亮的车。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须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20来的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有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 自己笑了。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部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儿，而后这些事成了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伶俐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意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他的事儿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功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老是看着自己的心，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 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练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裤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去跑。脚好了之后，他敢跑了，这使得非常的痛快，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地名他很熟悉，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有大关系。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拉车的方法以前他干过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也不算十分难。况且他有他的主意，多留神，少争胜，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至于讲价争座，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哪里没车，他放在哪里。在这僻静的地点，他可以从容地讲价，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只说声坐上吧，瞧着给。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佬，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极致人们问道，认识啊，他就又像装傻又像耍俏的那么一笑，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 好了，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部小说讲的是北平城里的一个年轻好强充满生命力的人力车夫祥子的梦想破灭的过程。他的人生三起三落，每次起点都比上次低，每次落点也都比上次低，最终陷于毁灭。祥子的故事有真实的生活基础，这个生活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进城农民遭遇的是命运的悲剧，这一点足以使这部小说成为二十世纪最有经典意义的小说之一。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剧本《文娜从树上下了吧》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过了一会儿，老鼠四处搜寻着桃露，它扒着边缘小心地往树下退着，突然它一脚蹬空了，掉了下去。 很快的，